带毕业学校出具的应届的初中毕业生回京参加中考证明，以证明该学生属于该学校初三年级毕业生，并加盖学校公章。此外，考生还要提交电子版的两寸蓝底免冠照片。教育部等六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要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原则上每学年进行一次，每学期要按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特别强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程序一般应包括提前告知、个人申请、学校认定、结果公示、建档备案等环节，学校要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名单及档次在适当范围内以适当方式予以公示。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贯通培养项目校园开放日及创新课程展示活动5号举行。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贯通培养项目牵手北京十一学校，将十一学校的走班选课制度有效嫁接，充分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学校结合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目标，把学习领域化、课程菜单化、选择自主化作为课程设置的主要特征，分为基础文化课程、艺术体育课程、综合实践课程和职业认知课程四大课程类型，充分满足学生发展要求。目前贯通学部开设有255门学科课程、23门综合实践课程。市教委职城处处长王东江表示，未来将持续加强对贯通培养试验项目的宣传，进一步推进课程体系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升学生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及社会能力，促进学生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给孩子更多选择人生道路的机会。2018年度全球最具创新力大学百强榜日前发布，此排名基于专利申请和研究论文引文在内的众多指标的分析等专有数据。由于创新的推动以及专注于提交更多专利申请，中国大学在百强榜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中国大学从去年的3所增加到5所，分别是清华、北大、上交大、浙大、复旦。此外呢，在前100名的大学中，美国有46所大学入围，日本大学的入围数量从去年的8所提升到目前的9所，德国大学也从去年的7所提升到今年的9所，并列第二。立冬是农历24节气之一，也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立冬过后，日照时间将继续缩短，正午太阳高度继续降低。中国民间以立冬为冬季之始。立冬期间呢，有需进补以度严冬的时俗。在古籍《月令72候集解》中，对冬的解释是：“冬，中也，万物收藏也。”也就是说，秋季作物全部收晒完毕，收藏入库，动物也藏起来，准备冬眠。立冬不仅仅代表着冬天的来临，完整的说，立冬是表示冬季开始，万物收藏，规避寒冷之意。那么就来听今天的意想不到开讲了。 名师出乎意料，话题眼界大开，眼界大开，尽在意想不到开讲了。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陈昂，北京101中学高中历史教师，人文实验班班主任，曾获全国历史教学比赛特等奖第一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学院客座讲师，首都师范大学客座讲师。 落水荷塘满眼睛，新风渐作北风呼，黄杨倔强游一色，画幽柔倚半书，门禁冷霜能行阻，窗明残照好读书。已约三九银梅雪，还借自家小火炉。 又到了农历24节气之一，立冬了。立就是见时也，表示冬季自此开始了。冬就是中的意思，那么有农作物收割以后把它收藏起来的这种含义，中国呀一般把立冬作为冬季的开始，千字文里面就有约，叫做秋收冬藏。那么关于立冬，我们有很多很多美妙的诗句啊，比如说李白就曾经写过一首叫做立冬的诗，6言诗：动笔新诗难写，寒炉美酒时温，醉看墨花月白，恍疑雪满前村。哎，虽然说是新诗难写，但是啊，

并且进行校本化的探索和实践。说起教师的队伍啊，我想有三个方面的特点非常的显著。第一，专业的素养很高，这是我校教师一个非常显著的亮点。教师有北师大二附中高标准的统一的选聘培训选派任教，80%以上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大部分老师都是毕于北师大、中科院、北大、清华和人大重点高校。每位年轻的教师都配有专家的顾问和教学的师傅，和师大二附中的本部和西城区同步的开展教育教学的研究。目前近两年有20多名老师开始了市区的公开课、示范课，不到5年的时间，有90多名老师在市区的专业基本功大赛当中获得了1等奖、2等奖，后者被评为北京市的优秀教师。教师的这个队伍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研究的能力特别强。我们学校一个基本的理念，那就是在工作中研究，在研究中工作，品质发展、内涵发展，成为全体师生的共识。在行动的研究过程当中，老师们的研究能力得以进一步的彰显和提升。目前啊，未来科技城学校奋进教学的探索和实践有3项课题被列为北京市的“十三五”教育重点课题，还有2项区重点课题。这两年有34篇文章，老师们的文章啊，在《中国教育报》等其他的核心期刊发表或者获奖。我觉得最为可贵的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富有爱心。学生在校的每一个时段都会有老师们的陪伴，孩子们在学习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当天在校会得以解决。当天的作业会在老师的陪伴和指导下完成，老师们备课辅导答疑的身影啊，随处可见。我们有一个德育的副校长啊，和会同教委会的成员、班主任、年级组长多次的组织家访。不仅送去了孩子们及时的鼓励，同时呢，和孩子们以及家长一同的协商个性化的定制的学习改进方案。从清晨到晚上的9、10点钟，应该说我们每天都会生活在老师和学生们良好的工作和学习的状态当中，还是很感动的。 人盯人啊，而且也挺辛苦的。你这样想起来的话，就是每个孩子都不会被落下，尤其是可能会出现一些特殊情况，因为在青春期啊，都是中学，都是最主要是青春期的这些孩子们。 是的。 那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因为情感的原因，或者因为家庭的原因，都会导致他成绩会出现大量的大幅的波动。那我们就是用人盯人这样的方法，然后去盯住孩子们，让他们能够保持在一个轨道上去行进啊，向前走，很难得。那么在硬件上呢，您？ 我想我们学校的文化建设和校园的建设也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标准比较高，功能很全。学校是由一位美籍的华人设计，理念很前卫，美观大方，完全是按照北京市师范校的标准建设，堪称国内新建校的标杆。我们为全体的高中学生提供住宿的条件，每一个房间可以住4到6个人，有空调、书桌和卫生间，食堂也是自己办，我们师生同饭菜、同价格、同排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图书馆，藏书有6万多册，在图书馆孩子们可以借书阅读，也可以写作业，也可以进行小组的讨论学习。我们把学校的文化建设作为一个课程拓展、志愿拓展的一个路径，把学校的文化建设作为拓展课程资源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些啊是阮校长这个花了很多的心血，对学校的文化建设进行整体的设计，体现的是环境育人和文化育人。目前建有啊中国学生的发展核心素养、办学的理念和文化等等的模块，同时我们对专业的教室进行了创新的设计，以学科老师的名字来命名专业教室，并把专业教室作为学科课程研发、拓展研讨、小组合作学习的一个基地。在工作室里面啊，有体现学科体系和特色的环境布置，也有可以提供孩子们查阅的经典的数据或者素材，应该说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和环境。目前建有12个教师工作室。 其实通过这种教师工作室也可以让我们的同学们更早的去进入这样的一个分级教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的。 分级分层教学的状态。也让大家比如说你吃不饱 或者是感觉吃不够，对吧？这个就或者觉得这个跟不上，这都会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室中得到一个解决， 得到一个解决，得到一个量身的定制。 这个非常好，也是我们就量体裁衣的做一些非标的工作。其实教育如果能做标准化是当然最好的，大家按照这一个统一的模式去做，做出来的流水线这样的工程是最好的。但是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特别独立的个体，那么如果我们要做非标的话，就要下很大的功夫。那么在这一块来说，未来科技城学校从软硬件上都做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好，我们也把这个软硬件也先介绍到这儿，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西城实验学校。我们回到西城实验学校，因为我们知道离二附中相对距离没有未来科技城那么远啊，而且呢，二附中的教育教学资源确实非常的丰沛。我们在上周做节目的时候也谈到了，有很多的教育教学的资源。那么同时，我们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些资源吗？有哪些亮点？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曹校长？阮校长，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个我自己感觉啊，就是二附中办学，它的亮点可能是在这个管理经验和软硬件资源开发上。我介绍一下他的管理经验哈。如何发挥二附中的管理经验呢？首先我们借鉴了二附中的6+1+1的课程体系。因为一个学校的建设课程非常重要，那我们学校现在就实行6+1加活动课的课程结构。这个六呢是每天第一节到第六节课，每节课40分钟，完成国家规定的课程任务。这个一呢是开设了能力与发展课程，60分钟，以学生进入社会所需的能力，如语言能力、思维能力、自学能力以及探究能力等等为导向开设的这样一些课程。那么应该说我们这个七节课完成到下午3:25就放学了，减轻学生负担。3:30以后呢，我们开设活动课程。这由学生自己选择， 自主选择， 哎，不是全体参加的。 对， 自主选择，比如说兴趣课呀、学生社团啊、体育艺术科技活动、综合实践活动等等。那样有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这是借鉴了二附中的一个经验。那我们在这个教育教学上，比如说教学上，我们倡导2+1备课的模式。 怎么2+1呢？ 怎么2+1呢？老师自己先备一个课，通过教材，然后查阅资料进行教案的补充。这个一呢，上完课以后再反思，哪些地方，是吧？学生学会了，哪些地方没学会都要做记录，这是2+1备课。在上课上呢，我们倡导要做到学生、内容、目标、方法、环节5个清晰。你上课嘛，你得清楚你讲的这个事情是什么。那么我们还倡导搭梯子式的反馈复习。你比如说你出考试卷子，那么你这1道题2道题3道题学生不断解决，是不断进步的过程，让课堂呢成为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这是教学上的理念。那我们在德育工作中呢，坚持立德树人，特别推出了在班级建设、德育课程、习惯养成方面，我们要形成德育工作体系，提升学校的德育工作水平。比如说班级建设，我们提出是一项可媲美学科教学的专业活动。比如说德育课程，提出教师即德育课程的理念。那么良好习惯呢，是我们在三番时候提出来的4个良好习惯。我们也在科技城学校啊，在西城实验学校，我们坚持做，因为初中孩子小，养成良好的习惯呢，我认为非常重要。这4个习惯就是良好的道德习惯、良好的学习习惯、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良好的健身习惯。那么开发二附中的资源，这软硬件非常重要。我想能不能请张助理 好 介绍。 那张校长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怎么能够享受到二附中这个资源呢？ 好，那我还是接着阮校长这个说啊。二附中呢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这种资源。我们学校呢一直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的各种交流活动。比如说我们会定期聘请各个学科的市区和北师大的教学专家来我们学校听每位教师的课，及时的给予指导。 比如说我们十月份啊，就请了专家到我校听课达200余节。 嗯。 再有呢，3年以来，我们开展讲座交流几十次，邀请了二附中及北师大的特级教师、专家学者来我们学校，谈学校管理啊、学校文化、 嗯、 课程建设、班主任工作等等各个方面。我们。比如说我们前几年邀请到二附中的曹宝义校长啊，专题讲解了崇尚人文、倡导自主，逐步形成了对于学校人文自主文化的一个统一的认识。 嗯， 我们学校的老师呢，每个学期也都会走出去，走到二附中或者三分中学各个教研组一起教研。比如针对北京市新中考的改革， 嗯 啊，我们历史、地理、生物等学科和他们一起 变化了， 对，一起参加这个集体备课啊，研究这种变化。由于二附中的影响力很大，经常会组织承办一些大型的活动，我们也会组织师生参加， 嗯， 比如今年十月份刚刚举办完的市级班主任大赛， 嗯， 啊，我们就组织老师前往观摩， 嗯， 今年暑假呢，二附中刚刚举办了中学生中华传统文化传承高端论坛， 嗯， 我们也参与其中啊，二附中的科技活动啊，也有着很高的水平， 嗯， 在国际上和全国大赛都获过奖， 嗯， 我们直接安排学生课余时间到二附中去活动， 嗯。 和高中学生比如一起去天津翱翔航空基地， 您说的是初中的这些学生到高中去参加高中的社团活动， 没错啊，体验一下高中的这种啊学习啊生活，一起去天津的翱翔航空基地进行无人机探索体验， 嗯， 我校学生还参加了二附中的高尔夫球社团，一个学生还取得了全国比赛的一等奖， 哦， 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 嗯， 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呢，二附中还聘请高水平的老师开设初高中的衔接课程， 嗯， 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并且为学生长远的发展打下基础， 特别好。刚才您谈到的这些，我觉得用几个词语来去总结一下，就是首先是我们都知道现在高中有大学先修课程，那现在我们在西城实验学校做了一个高中先修课程，同时呢针对不同人的这样的一个个性的需求，我们对于他的职业规划也是提前做一个介入了。职业规划不仅仅是高三同学需要去做的事儿，在初中这个阶段，西城实验学校也已经开始介入进来，希望呢让对他未来的兴趣职业规划做一个提前的一个规划，这样的话对他未来的学科学习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助力。好，还有最后5分钟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未来科技城的学校，因为确实时间太紧了，我们再来讲一讲那个未来科技城学校，因为它一个新的校区，生源的情况跟市区也不同，教学上会不会安排着一些相应的自身特点的内容，我们来请咱们的王鹏飞王校长来说一说好不好。 好，嗯，那我们作为北师大二附中的一个新建校区呢，应该说秉承着传承和发展这样一个思路来开展教学工作， 嗯， 比如说我们传承了二附中的有效教学理念，在6+1+1的课程体系下实施课程，但确实这个生源结构啊师资结构是有差异的， 嗯， 所以我们这几年呢也开展了一些校文化的实践， 嗯， 我简单介绍三个方面吧， 嗯， 第一个就是开展了分级教学，因为我们的生源有郊区的有市区的， 嗯， 确实两级分化还比较明显， 嗯，教学难度大， 对，教学难度确实很大， 嗯， 那我们现在的分级呢分为基础标准和拓展这么三级， 嗯， 比如像我们的初中学段，我们的基础级课程更多的要考虑小初衔接的内容， 嗯， 所以在内容选择上有些小学的内容就要移到初中来上，为它打好基础， 嗯， 而我们的拓展级其实目标是奔着中考去的， 嗯， 甚至是奔着初高衔接去的， 嗯， 所以这部分我们可以完整的享受二附中本部的资源去打通， 嗯， 去培养啊，所以我们前几年呢主要就在做这个分级教学的工作， 嗯， 但今年暑假我们又遇到了一个新的课题，因为我们是完中， 嗯， 比如在我们的高中学段， 嗯， 今年是北京市实施新中考的第一年， 嗯， 允许学生选考， 嗯， 所以原来我们更多是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基础有差异在分级， 嗯， 但今年就面临着选考的这个学科和没有选考这个学科 也要做 出现了起点上的差异， 嗯， 所以我们今年开始这个高中学段的基础级就既有基础比较薄弱的， 嗯， 还有没有选考这个学科的，就把它统一来做了一个考量， 哦， 啊，所以这目的呢就是让每一个学生我们说都能有实际的获得感， 嗯， 这是第一个说分级， 嗯， 第二个呢我们很重视培养学生的这种自主学习能力，人文自主是二附中的价值追求， 嗯， 那我们也很重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这样一个方式， 嗯， 我们更多的现在做的是一些互联网加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生物学科的 Pad 教学，语文学科的线上线下阅读，今天就不做展开了， 嗯， 啊，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还尝试着构建了一些课程群， 嗯， 就把我们前几年积累的一些校本课程

为我们做的经典诵读《忆江南》。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老师，中学语文特级教师过传中，为我们详细解析《忆江南》。 白居易是唐代的一位大诗人，有人把他排在李白、杜甫之后，他成了中唐时代最有影响的一位大家。他不仅写诗，还填词，是我国词作发展历史上不能回避的一位人物。词啊，兴起于隋唐，繁衍于五代，昌盛于两宋。中唐时期词的倡导者便是白居易和刘禹锡。白居易的这组《忆江南》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这个词牌子原名叫《望江南》，还有许多不同的名称。白居易呢，把它改成了《忆江南》，突出了一个“忆”字，用来抒发自己对于江南的回忆和留恋之情。白居易青年时期曾经在苏州、杭州一带漫游过，对江南有美好的印象。后来啊，他又在苏杭做官，先是担任杭州刺史约两年，后来呢又调任苏州刺史。一年多以后，因为眼疾回到了北方，这时候他已经55岁了。苏杭的风光人物是白居易念念不忘，因此在回到洛阳之后，他写下了不少怀念江南的佳作。如当他得知有人乘船要回杭州去的时候，他就曾经写过《杭州回访》一首诗，诗里这么写的啊：自别钱塘山水后，不多饮酒懒吟诗，欲将此意凭回照，余报西湖风月之。有一位姓殷的诗人曾经写过回忆江南的诗篇30首，白居易呢也曾经贺过，并且说：君是旅人有苦意，我为刺史更难忘。可见感情之深。由于情真意切，于是改诗为词，写下了这3首《忆江南》，抒发了自己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感愧。好，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3首词啊。第一首，这是《泛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好，太宗名义，一个好字啊，贯穿了3首词。这个好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道听途说，这是作者当年真真切切的感受和体验。虽然已经过了12载，仍然是十分的熟人，仿佛历历在目。旧曾谙，这个谙字呢是熟悉的意思，它和这个好啊结合在一起，扣住了题目中的忆字，凸显了作者往日对江南风光的热恋。接下去两句，作者呢从旧曾谙的诸多的这种回忆想象当中，捕捉到了初阳映照春水这么一个典型的画面，不仅凸显了江南水乡的典型风光，而且呢，构成了色彩斑斓、充满生机的扩大的图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因为是日出，江花被朝阳映照，红艳胜火，又因为春日方到，两岸的植被反映入水，水也就更显绿色，如同 蓝草一般的，绿如蓝。这里的蓝不是指蓝颜色，而是指制造靛青那个颜料所用的植物蓝草。作者呢，从初日、江花、江水、火焰、蓝草那里吸取了颜料，交替使用烘染映衬的手法，再加上贴切的比喻，构成的画面是色彩绚丽无比，耀人耳目，层次是极为的丰富，耐人寻味。所以短短两句已经突出了江水的一碧千里，波光粼粼。作者把花和江联系起来，起到了异色相应的效果。江花红，江水绿，二者互为背景，而回忆似真似梦，渲染中更加入了作者的感情色彩，夸张想象的结果使红者更红，红胜火，绿者更绿，绿如蓝。如此美景怎能不让人回忆呢？如果说第一首总写的优势在于色彩斑斓，那么第二首写到杭州时则突出了两个耐人寻味的典故。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杭州啊，能取的景致何止千百。在这有限的篇幅当中，作者只选了两个印象最深的镜头，真可谓是慧眼独具啊。一件是寻桂子，传说月亮中的桂花树是花繁叶茂，常有桂子散落人间，而每年中秋，月中仙人更是有意播散桂子，杭州灵隐寺的僧人就曾经拾得过，所以灵隐寺里呢就多种桂树。白居易在担任杭州刺史的时候啊，曾经不止一次的有过中秋寻桂子的雅兴，并曾写过一首诗：在郡600日，入山12回。而他夜宿山寺，原因只是为了寻桂子。另一件是看潮头，寻桂子多少还带点神话的色彩，看潮头呢，却是实实在在的奇观了。钱塘江每年的大潮可谓是极其壮观，有人曾这样描写：长潮远观数百里，若素练横江，稍近见潮头高数丈，卷云拥雪，浑浑沌沌，声如擂鼓。然而作者并没有像一般的游人那样现场正面的观潮，而是休闲的躺在床榻上，却又同样的感受到了大潮的景观。这个角度啊，十分的独特，却又能引起读者的无限的联想。唐代杭州刺史衙门内有一个亭子，在这里呢，能够远眺钱塘江。因为杭州曾经被称为余杭郡，所以这个亭子呢，就被称为郡亭。白居易曾任杭州刺史，写过一首诗，题目就叫《郡亭》。讲到观潮的情景是这样写的：潮来一平涧，宾至一开颜，众棹对云水，有时听管弦。何等的惬意啊。回到这首词来看，郡亭枕上看潮头，这里的枕上两个字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一个呢就是前面提到的诗人枕在床榻上远眺江潮，另一个转换视角，胭脂不是说那郡亭枕在江水之上，日复一日观潮起潮落呢，那同样也是一种悠然浪漫的意象啊。两件事既是实情又有想象，动静结合，虚实相生，确实是千锤百炼，又结合了自己的切身感受，说他一字千金，实不为过。何日更重游，运笔到此，这是自然得出的结论了。第三首照应第一首的结尾和第二首的开头，从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写起，追忆吴宫，也就是苏州的往事。吴酒一杯春竹叶，屋瓦双舞醉芙蓉，一面品尝着美酒，一面呢欣赏美女双双起舞。竹叶是一种酒的名称，春竹叶既可以理解为在春天酿造的酒，也可以解释成能够给饮酒者带来春意的酒。而从春和下文醉的两个字的对偶来看，后一种的解释或许呢是更能够符合作者的原意。娃指的就是美女，醉芙蓉就是对吴娃双舞的形象的描绘。醉字形容芙蓉，既言沉醉于舞蹈状态中的那些吴娃像芙蓉花那样的红艳，也写出了作者观舞时候的陶醉的心情。收尾处早晚复相逢，这个早晚啊是中唐时期的一种口语，意思跟何时是相同的。哎呀，眷恋之情还是萦绕不绝呀。这三首忆江南，每一首自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各首之间又前后照应，脉络贯通，构成有机的整体。在连章的诗词中，其谋篇布局的高超艺术技巧令人击节赞叹，钦佩万分，值得后人借鉴和重视啊。我们在鉴赏这首词的时候呀，可以从景和情、地和人他们的相互关系方面再进行一下探究。江南多胜景，诗人本多情。白居易啊，在这人杰地灵之处任地方官，所感所忆，那就自然不是一般游人泛泛的涉猎和逛景，而是治世安民的政治抱负和兼济天下的文人情怀的具体表达了。这一点啊，我们在阅读鉴赏的时候可以从两个层面向纵深开掘下去。一个层面是情景神交，作品中的景致之所以能描绘得如此美妙传神，并非是刻意描摹所能够办到的，而是作者把自己的内心活动和主观感受投射到了这客观的景物之上，凝住在这个环境的画面之中的必然的结果。江南及其精华苏杭在词作中显得如此的生机勃勃，充满活力，正因为作者对他们是感之深，爱之切。作者在与元九书中的那封信里啊，曾经这么写道，他说诗者根情描言， 花生，诗意，什么意思呢？他就说诗啊，这个情感是根子，语言是它的苗，声韵是它开的花，含义才是它结的果实。上自圣贤，下至愚哀，群分而气同，形意而情依，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所以这里的气啊，情啊，指的都是人的精神境界。因此我们在阅读鉴赏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这种情景神交之处，从而呢受到感染，产生共鸣，为此才能捕获作品的神韵。另一个层面是人地共意，这就更深一层了。作为地方官，无论是在杭州还是在苏州，白居易都是重视民生、有所作为的。实在，他在杭州修筑湖堤，蓄水可灌4000顷，郡城中六景所供饮用，政绩可见一斑啊。在苏州任上，他也政务繁忙，正如他诗中所说，一大清早啊就处理公务，到了黄昏仍在办公，真是可怜朝暮景，消在两崖中，忙得连游览都没有时间了。他在杭州的时候啊，曾经写过一首诗，题目是《最后狂言》，酬赠萧音二协律。诗里提到他的两个部下，贫寒的到了冬天，连衣裳和被子啊都没有，不能御寒。他呢就做了两件棉裘相赠，表示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出意不独裹一身，与君展赴杭州人。表达了他心挂所有杭州黎民的这样宽广的胸怀。到了苏州以后，他又写了《重求每念单衣事，兼为常思旅时人》。这些材料啊，词里面当然是没有，看不到，但是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倘若能够了解和掌握，那么当我们读到能不忆江南，何日更重游这些词句的时候，感受就大不同了。这片土地上有了诗人的痕迹，撒上了诗人的心血和汗水，作为读者的我们感悟也就推进了一步。可见知人论事对我们阅读作品确实是有益的。再有一个可以探究的问题，就是词和诗，古和今。忆江南是词，而且是早期的词，很有特点。词是隋唐时兴起的一种和乐可歌、句式长短不齐的诗体。最初的时候呢，称为曲子，也称长短句或者是诗余。它起源于民间，意在突破当时诗的种种的格律的限制，因此题材广阔，风格朴实清新，词调格式也还没有完全定型，比较自由。后来呢，文人也开始写词了，白居易就是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就拿这首《忆江南》为例，亲切流畅，直白隽永，没有生僻的典故，也很少华丽辞藻的铺排，很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充满了清新自然的生命力。随着不断的发展，词在形式上具有了调有定格、 具有定数、自有定声的这样的一些特点。每首词都有了一个曲调的名称，叫词牌，规定着词的字数、句数和平仄声韵，成了词的形式格律的一种标志。到了宋代，词作是空前的繁荣，出现了柳永、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等等著名的词人，名篇佳作层出不穷，使得宋词和唐诗一样，成为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两座高峰。但是啊，正应了一句老话啊，叫物极必反，盛极而衰。词这种长于情感表达的文学样式，逐渐地受到太多的成规的限制，如同戴着镣铐跳舞。待写到篇幅动辄百字以上的长调的时候，更是典故堆积，词藻浮力，变成了刻意求功的劳作，于是便日渐的萧条了。五四以来，青年人渐渐不再写旧体诗词，后来更以旧体诗词束缚思想为由，不予提倡。其实啊，对任何艺术形式都应该一分为二。即以这首《忆江南》为例吧。陈毅同志在1952年夏曾写过《莫干山寄游词》，小序当中的《作莫干好》七首，其实就是《忆江南》的词谱。第一首，莫干好，遍地是竹黄，家道万竿成绿海，凤来凤尾萝卜忙，小窗排队唱，写的是竹井。第五首，莫干好，最好游人多，剑池飞瀑涤俗绿，塔山远景是高歌，街畔雾婆娑，写游人都很传神啊。尤其是最后一首，莫干好，好在山河改，林泉从此属人民，清风明月不用买，中国新文采。简直可以把它当作莫干山旅游宣传的活招牌了。而这首诗和忆江南的渊源关系也是不难发现的呀。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